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翻到嚟，好，我哋最后一节啦，应该两节啦。咁嚟先就系讲，我哋都咪后都讲，其实我哋题目就系点样同呢个天朝角力啊嘛，系嘛？其实啱啱就系讲，如果系喺西方社会，即系因为有可能有啲中产主义，即系个叫做人数多咗啦，或者多啲人同咗呢个皇权分权嘅时候，其实而家中国或者香港好多出现所谓好多资本家，其实系咪越多呢啲资本家，或者有啲人可以同呢个皇权或者同呢个政府专权有个实力嘅时候？是不是就這個有多些空間去角力呢？這一樣東西 首先我們這件事我都覺得是有個這樣的、有這樣的解說可以聽，因為是共通的、即是剛才我們講英國呢，就說他、中央的君主和旁邊那些諸侯、地方的勢力之間呢，因為他有個均衡、所以沒有一個絕對權威、於是呢又有一些知識界的啟蒙思想、就說人管治另一個人啲權力喺哪度嚟？佢呢個質疑帶咗一個解答，呢個解答咧就推動嗰個人權嘅產生，推動嗰個多元化嘅社會嘅出現， 即係有個催化劑出現咗呢一樣嘢。 咁所以就話其實喺中國係出現過呢一樣嘢，所以我就話佢唔係鐵板一塊，唔係從來都係咁，就係當何雙呢本書同埋呢個片集出嚟嘅時候咧，佢哋就覺得點解共產黨係必然要統治我哋咧？由1949年到而家。他們有沒有尊重過那些人民的權利和意願呢？那我們是不是要看看譬如說歐洲或者美國那些先進的國家怎樣去由專制獨裁走去自由民主呢？那即問一些200-300年前英國的哲學家問過那些問題， 即是一叫做回到那個時代，香港即是好像中國回到那個時代，好像啊，即是要啟蒙時代。 但這個是80年代中期和晚期， 即是說1989年之後就鎮壓完這一 樣思潮，他鎮壓完了就滅了聲了， 殺了。 但是滅了聲之後呢，就是在1992年呢，當時的克林頓總統呢都說過一句名句，他說現在中國都還窮，但如果中國那些中產階層去到某一個數額的時候呢，中國就會具備一個實現民主。 但這個成日都講就是去到好像10,000的美金 GDP 人均就一個追求 精神的滿足，就是這一樣東西。問題現在有些人又講法就是什麼我都不對，就是中國就特登給人不要吃飽，不要有錢，等到他剛剛夠曬就做一個奴隸，就不會有一個精神需要的了。 但我覺得這個就實際上的具體的操作、過往20多年的歷史呢、證明這件事全部都冇兑現到嘅，即係要睇咧就話點解英國嘅地方貴族嘅勢力同埋中央嘅君主之間會有一個咁嘅爭拗，而最後有一個民主化嘅方法，起碼係步向民主嘅方法去解決同埋擺平呢個爭拗咧，係有當時嘅一種氣候。但係中國個中產階層嘅產生咧，佢哋係。在即是对这个中央集权或者独裁体制的质疑是去到1989年是上到高峰，于是就出现一个其实是一个政变。这个政变呢就是说一个宪法规定的就是领袖同埋党和国家的领袖赵紫阳是没有经过 是一个既有程序， 既有的宪法程序是被那些叫做元老呢是赶了落台。这个政变之后呢是中国是被世界孤立。所以我发觉呢他就变了另一样东西，他都看到听到克林顿所讲的那种诉求。所以呢他们都制造了一个很大的中产阶层。但这个中产阶层呢是被他吸纳成為壓迫其他中國人的工具。 其實這個是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看 回來的，他是不是好像剛剛他就看到一個叫民主化的勢頭， 他將個勢頭好了，鎮壓完之後呢就將啲人就係擺落去一個叫所謂經濟改革，令到啲人好像有個精神上的滿足，就嚟住金錢的收入，即係將嗰個啱啱我哋講追求民主或者叫做權力係咪嚟自人民呢個移民咧，就俾嗰樣嘢掩蓋住，因為你人唔可以做咁多嘢噶嘛，係嘛？即係啱啱我好肚餓， 即係等你，即係冇錯啦，阿 Lance， 我哋做嘢唔好離地啦。即係話我如果喺嗰啲尖子喺北京、上海嘅重點大學出，我又可以去到一啲大企業或者當時嘅外資企業，於是咧就揾到好多錢。咁樓價飛升，我又可以 買到靚樓啦， 買到靚樓， 又可以揸靚車， 又可以揸靚車。你點解要走去天安門嗰度絕食？好似幾年前嗰啲師兄咁啦，你咪覺得好昂居啊？ 我點解咁做？因為我已經係得到我自己個人嘅叫做物質需求啦嘛。 係啊， 係嘛？我想睇書，我咪調翻轉，我可以去香港或者去其他外國，即係我有咁嘅地位時，我自然可以吸收到嗰啲資訊咯。我唔需要喺國內封閉，冇所謂噶。 所以我覺得好似克林頓所代表嘅西方知識分子對嗰樣嘢嘅幻想或者嗰樣嘢嘅想像咧，喺現實上咧係一種好即係係好膚淺，我覺得。因為你要睇翻嗰個，即係嗰個真正講緊嗰個中產階層，佢哋最需要就係一種穩定，最需要自己嘅利益得到保障。咁但係中國咧係一個十幾億人嘅地方，十幾億人嘅地方，如果我哋突然間係有一啲即係已經係即係上咗岸嘅知識分子，佢都係普通老百姓嚟，但係嗰班人嘅數目由幾千萬去到三四億，假如係咁。而三四億人呢都是在这个所谓即是先富起来里面呢占据了有利的地位， 即是他一个即既得利益分子来 的。如果他钱搭住其他那十亿八亿人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问题， 他就是因为所谓 钱搭 压榨这班人我才得到今天的利益啫，你叫我改个制度，我不是将 我自己落手利益打破了。 所以中国出现一个稳定的局面呢就是说九二南巡，邓小平讲得好清楚，其他人唔好搞，但係即係钱银嘅嘢、金融嘅嘢、对外嘅投资嗰啲嘢，或者外面嘅人投资落中国嘅嘢，一定要搞活佢，总之就将个饼做大佢，然后俾一班人去可以叫做 贿赂起嚟， 先贿嚟，然后踩住另一班人。咁另外嗰班人呢你可以继续上访，你嗰啲山区扶贫啊，嗰啲要走十几公里去担一担水啊，返学嘅时候呢十几人着一条裤，我唔知啦，总之我哋嗰啲咩希望工程啊，咩嗰啲行路上广之后见到嗰啲嗰啲一面呢是其实没人理 的。其实刚刚你讲套回到英国人面对西方社会，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共产党的分权，不过他是分到经济权的。可能他说他没有分个政治权利给你，但是分到经济权利给你了。其实这个可能去到会不会说去到即西方社会的那个进程去不到呢？我们这样分析应该去不到。 去不到啊。 因为即这个叻就叻在将这版中产阶层，我就要即叫做巩固你共产党的势力，我才可以稳固我自己的利益收入来源嘛。是吧，我哋擺翻落香港啦，要同佢角力嘅時候，而家見到香港即係你好熟股票啦，香港一半嘅即係公司都中資公司嘅時候，佢呢套文化落入香港啦。咁香港有啲而家見到啦，好多譬如陳啟忠啊，好多即係之前亂爭所謂嘅香港即係第二個層次嗰啲嘅利益板塊，就同呢個香港嘅政權勾結，去鞏固政府嗰個權力架構，令到鞏固佢哋利益來源啊嘛。我哋香港好似就跌入咗这个中国所谓的中产模式，而不是去回九七年前那个即是说以四大地产商李嘉诚那一只的中产的模式是改变了，是吧，就好像我们国力的空间就好像香港慢慢慢慢就跟这个中国同质化了。 所以呢其实我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说克林顿或者当时的西方的一些叫做意见领袖呢就以为那个中产呢会帮中国走向民主化。咁但係嗰個中產真係產生咗啦，原來佢係成為嗰個專制制度嘅穩定嘅一部分 一工具， 即係佢亦都係統治階層我嚟壓迫其他人嘅一部分。咁但係我哋另外睇到就話，我哋以為同中國做生意，咁香港嗰啲商家咧就會係捍衛翻香港個資本主義制度，而抗衡翻佢嗰種社會主義制度，起碼唔會有大惡犯啊、人民公社啊、嗰啲咩大躍進啊、大饑荒冇嗰啲嘢。咁但係實質上我哋發覺咧，就話原來咧 我哋嘅既得利益者咧，我哋嘅原本嘅地產霸權咧，我哋原本嘅權貴咧，全部都變成同大陸即係同質化咗，即係嗰個同中產階級嗰條路咧好相似。 咁點教咧？而家即係個國力空間好似越嚟越窄咁樣。 所以我覺得咧，唯一可以角力咧，即係我哋剩翻落嚟，可能有幾條路揀，又唔好話食屎定飲料啦嚇。咁一條路咧，就係話咧，我哋繼續喺個和平、理性同埋合法嘅框架裏邊同佢周旋。 你話合法即係連佔中都唔會出現嘅？ 唔係，我諗係點講啊？非暴力啦， 非暴力。 嗱，我諗嗰個合法咧，我都覺得嗰度唔，我想講嘅合法咧就係即係。他要解釋一下， 即係你個法律， 即係唔係話我破壞個法律就唔得，而係話我要喺嗰個法律框架裏邊同佢鬥。舉例，就譬如話831，同埋呢個白皮書，佢哋提出嘅嘢，同埋由三部曲去到變五部曲啊，一連串嘅嘢過去嗰幾年咧，其實我哋發覺喺法律框架裏邊咧，佢違背嘅比香港人違背嘅多。即是说如果我们要他依循回原本那个框框、原本那个承诺的时候呢，香港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民主发展的、但是他连这个都不给我们。所以我讲一讲就说不是说占中又不对，因为我觉得和平的事情公民抗命很多都违法的、对唔緊要啊，自己承擔。 即係咁嘅係違法，但係唔違反一個人手，即係嗰個道德操守，唔違反一個人權。 我意思就係違法都係要證明。嗱，好多人可能聽完就鬧噶啦，因為佢哋中意掟磚嘅，留咗好多留言就話又唔俾我掟磚咁。 掟都冇人俾啊！ 即係我話俾你聽，我冇唔俾你掟磚嘅，你聽日做咩都得噶。是不是我們怎敢不讓你做 事？不是，即 是現在，不是，我現在在這裡在談我們究竟怎樣走，這條路就是說，好像戴耀廷這班人一樣，即是我們佔中都是違法的了，我們都是一種公民抗命，但是這種東西呢，是要突顯到，其實在那個中央是不尊重以前的承諾，不尊重基本法，他违背了以前譬如92年93年老平啊，或者以前邓小平讲过的东西，违背了中央，即是同即是当时 对香港在回归之前的承諾， 即是实现普选的承諾就 弹掉。所以那样东西都是说在回这个框架，即是说我不需要烧基本法的这种做法，我直情要捍卫基本法，即是其实我觉得烧基本法是一种抗争，亦都是一种可能要值得思考是不是要，即是可能有价值的抗争，但是如果我捍卫基本法呢，亦都是另一种抗争，即是说我现在跟你讲，你是阿爷嘛，你违反了，那怎么办？ 违反就违反，我写明我可以释法的、那个、框架。 不是，但是你释法是158条呢，是要终审庭叫他才释法的嘛，他亦都违反了。那现在譬如说李柱铭讲出来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当没到呢？不是的，因为呢其实以前的效忠呢是单一效忠这个特区政府。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以及嘛，他现在是效忠。 多以及。 那但这件事呢，正如何君瑶都讲啦，佢话其实喺释法过程里面咧，制造啲新法例出嚟噶，佢自己咁讲，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其实我哋咁样做法都系一种抗争嚟嘅。呢样嘢咧，第一会令到佢尴尬，第二会产生好多新嘅问题。呢啲问题咧系越嚟越大单。我做嗰个比喻咧，就话你原本呢度痕，咁我就帮佢拗，拗到呢度成只手烂晒。咁如果佢咧就再整一啲嘢贴住，你又再拗。现在整只手都被你拗甩的，如果这样搞法，即其实呢就等于我们叫做一个 Pandora Box， 你开了之后呢就后患无穷。这个后患呢，他的后患都不少，即我只是说一件事，阿坚叔，长洲坚叔， 福建王， 就搞到你即周身蚁， 搞你样衰， 我就问你，长洲坚叔有没有犯过法？ 没有，不是只有福建得法， 他完全在一个法律框架里面做事，但是他是不是令到你很身痕呢？是不是这种 是不是要样衰出来解释了，因为我只有 你有政见啫。你都要在个机制里面跟他周旋，即是我讲建制啊，我讲政府啊，我讲中央在幕后啊，他都要头痕，都要跟你搞。如果你真的去掟砖呢，即是或者揼那个记者，烧了个的士，或者豪冲搞啲不知道那些什么玩具枪， 咪拉晒。 咪你可以咁做，即係佢调翻转。 我唔係话唔俾你做喎，但你冇用㗎喎。 试过咪做完之后，你 做完啦， 俾咗对方有一个叫做合理性或者一个道德高地去揼揼。 我唔系话唔俾你做喎，我冇权俾你做喎，但你做完之后做啲咩出嚟啊？ 咁点啊？即系我当你即系有一日好勇武地打死个差佬掟死啦，咁点咧？ 系啊， 咁之后然后，但系其实你系将自己边缘化，你本身只不已经系势孤力弱噶啦。你再做即系呢啲令到其他人去离开呢个运动，或者令到呢个抗争成本增大咗嘅时候，咁冇人埋你身边，亦得你嗰班友嘅啫。咁点啊？即系你其实你刚才讲嘅，你抗争就系要卷动更多人加入你个抗争，同埋认同你个理念啊嘛，而唔系将你自己更加去边缘化啊嘛。即係我都係策略問題，我都唔講咩道德掟唔掟磚，其實我唔反對掟磚嘅，係咪？你如果當個政府去開槍或者去出坦克，仲唔掟磚咁做乜啦？係咪？但係問題就係唔而家唔係去到呢個階段，同埋係你睇個勢頭唔會走到呢個階段。 乜嘢都可以做嘅。 問題就係有冇民氣， 只要你 有民氣咯。 只要你第一要向自己做嘅嘢負責，要言行一致。第二就話喺適當時機，好多人支持，乜嘢都可以做。即係。 就算你話我放你，就算你放火燒咗解放軍總部都得噶，可以嘅。如果有人民即係支持，有民意咪做咯。但而家冇啊嘛，問題就係冇你冇呢個氣候，冇呢個土壤去做嘅時候，所以啱啱就係講我哋講國力啦，即係唔行呢條路嘅時候。 我哋睇咧就係又講翻啲歷史啊，譬如話美洲十三州人民，佢哋其實喺17世紀開始已經有自己嘅民兵。即是自己的武裝， 是他對抗西班牙和法國殖民地其他國的戰爭， 即是他每個人都帶槍，所以當去到當時的茶黨Boston Tea Party 的時候，英國的即那個稅制令到十三州人民不滿的時候，他們在自己當時不是叫國會，即是都是議會Congress， 在議會裡面辯論的時候，他提出這個獨立的訴求，他要脫離這個英國的君主，他們是有價爭的，那變成你是可以打的，那當然如果他們輸了那場仗，他們全部都會有叛國罪，全部都拉去斬頭的了，是，但是他們打贏了那場仗，那打贏了那場仗之後呢，英國呢就會退讓承認這個新的國家，然後經過很短時間呢，大家直接是成為盟友，即係好短都係幾十年㗎，因為去到19世紀初呢，英國再同佢打仗，燒埋個白宮，但係去到南北戰爭結束咗之後呢，英國同美國呢就漸漸呢就變成盟友，直到今天。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話佢有嘅土壤，有嘅條件，咁同埋十三州人民嘅，佢又第一有合法嘅軍事勢力，第二亦都有好大嘅社會同埋經濟資源，咁香港有啲咧？ 頭先你講咁多樣嘢咧，好似冇一樣有咁樣香港，即係你話佢哋講所謂軍隊最用武，咪之前年初一魚蛋所謂佢哋叫革命啦，咪有啲盾咯，玻璃樽咯，就係咁，即係嗰個係我哋眼見到香港所謂呢啲獨派或者叫做本土派最強嘅武力，就係呢個水平，同埋對。香港不要講解放軍了，對警察的速龍精英部隊你已經是沒辦法，還有他們那個沒有出胡椒彈沒有出到之前，還有就算水炮車沒有出到，音波炮沒出 到，買了沒有，其實 買了 他好像說撥了錢買，但 是未曾 錢 未曾到的架車 未到，但問題那些新武器已經到了嘛，新武器譬如說什麼胡椒球啊，其實剛剛講的水炮車音波炮那些音波車都有的，問題就是那些他們未去到另一個階段的武力單位未出，你班人已經是潰散了，即是你行這條所謂用武力去推翻香港政權，這個已經是明顯是不行的。 不過他們有個講法就即覺得很對，我們現在做了幾年，你做了30年都不行，我做了幾年你讓我做多一點先， 你就做咯，問題你做的時候沒人阻你的，你 但我覺得他越做越縮，即是好像小孩子玩什麼州一樣，越玩越細粒， 即是你問題有時候經常說港獨港獨，人們覺得成世都港獨，好了，到你所謂兩個孫即叫做主槍主導港獨的人被人剝奪的資格了，那些人去哪裡，6萬票，那你就看到了，兩個星期日前得過即叫做最後留下有抗爭意志，可能得百多人當中可能 掟磚的，我哋觀察十零十。 其實當晚我都喺度啊嘛，我影咗一部分。 你有即係我淨留到兩點幾啦。 我諗我哋兩個從唔同嘅角度，同埋我哋身邊唔同嘅人睇咧， 即係我哋圈子都好多呢啲人啦。其實 我哋實事求是咧，當晚都係和李飛嘅人幫佢撐場。如果佢鬼有咁多人， 有啲人就係話 係咪先？ 呢一班人係一個寄生獸嘅角色啦。 即係話佢哋係靠我哋嗰班明知道唔會動武嘅人嘅人數去幫佢搭救佢嘅。 係， 佢根本就係如果佢自己出就幾丁人，一早就瓜咗啦。 佢嗰幾丁人問題就係可能得個百幾啊，或者十零，同埋嗰一班人係 即係總之少數啦。佢哋係 從來都係少數嚟嘅。 但係你記得即係警察開咗嗰條路，叫嗰個970X褪翻出嚟。 係 當時咧就話。其实塞满人噶嘛嗰度， 其实有一个即系为数有啲口罩人又戴， 大部分都系和李飞，即系我哋呢边嘅人嚟噶。 嗰三四个就话：哎呀，有冇俾佢走啊？我哋话你俾佢走啦。我老豆话呢度做塞佢做咩啫？人哋咪夹佢交车咯。你唔俾佢交车咁点啫？ 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如果冇呢班人去帮佢做一个。即其实有几个政党啦，系咪先？包括啊， 工党啊， 工党啊，社民联啊，同埋啊，边个啊 ？Nathan 佢哋嗰班系咪众志嗰班？全部都系和李飞同到咧交，全部都系唔会喐手噶嘛。呢班人号召，咪好多师奶、好多素人啊，好多普通老百姓走嚟撑场咯。因为佢觉得嗰样嘢唔合理嘛。但系佢哋唔系掟砖嗰班人，甚至佢哋心里边系抗拒掟砖嗰班人，系唔中意掟砖嗰班人噶嘛。但系我哋。做了一个这样的人数的本钱，那他们那晚就变成有些声势咯，是不是？那很明显看到呢，就说那个所谓勇武呢，就已经破产了。 即是你讲的时候说你不是勇武你做，但是问题 我给你做的。 你讲的时候你讲一套讲到说抗争好啊，没底线，那是不是结果没底线？不是的，你结果都是你见即是警方出啲精锐部队，你即刻溃散啦，好嘛？即 系 到讲你个号召啦，即系褪翻个时间去七月一号啦。好啦，你声称又话要去包围中联办，结果俾人 结咗就去咗礼宾府， 查身唔系都冇去，查身份证俾人查五六次身份证，咁啊唔去噶啦。 唔系有人去咗礼宾府， 另一班人啦，嗰班 中大学生会长啦，即系。我哋嘅母校嘅而家个会长咧，系向作纳税敬礼嘅。 我知嗰个你成日睇咯，周树峰啊嘛。 但系咧，佢就唔认噶，佢话佢系扮超人嘅。 咁啊，其实你讲翻呢个国力嗰样嘢，即系你而家明显你呢条武装革命嘅路行唔通，或者冇个土壤。 唔系，佢话你做咗卅年都唔得，咁我不如系俾我哋做多几年。我谂咧，我哋都系做一种分析同埋评论，就我哋冇任何权威喺呢度嘅。咁所以就话冇人会。有個能力，亦都有個意圖去阻止你做。 阻唔到嘅，成日話郭兆傑阻你衝，郭兆傑一條有點。 但我哋睇到一樣嘢就話，原來咧，當佢進擊嘅巨人用咗一啲好強大嘅力量，自己以為去推行一啲道德低地上嘅嘢，同埋係喺法制上產生好多漏洞。即係頭先我講越拗越大笪， 即係搞到又係雙重效忠， 拗到好大笪。咁嘅時候咧，我哋揾一啲合法合理嘅，同埋佔據道德高地嘅框架，好似堅叔嗰啲咁嘅人，好穩定地據理力爭，係咁樣追落去嘅時候咧，我覺得呢樣嘢咧。是有牌不可以擺平的。 同埋即係我哋講，其實隨住中國嘅國力，即係經濟實力提升咧，佢都要同世界做生意嘛。即係所謂呢個西方價值，佢都信奉呢個叫做普世價值，包括人權啊、自由民主之類啊。你咪用呢個價值，即係同佢抗擊其中嘅抗衡，即係一個方法咯。 所以有人 是 令到佢樣衰，令到佢 係啊。有人即係有聽眾或者朋友咧，話可唔可以講埋黃之鋒俾人做？文匯報叫做漢奸呢單嘢，我覺得梗係可以講啦。我哋拎埋朱凱迪去英國，接受 BBC 訪問，同埋同工黨嘅嗰個影子內閣嘅外交部長傾偈，即係外長、外相啊，應該叫做傾偈。一連串嘅，我覺得都係可以講。仲有李柱銘，佢當日俾呢個紐西蘭政府拒絕 見佢啦， 拒絕見佢。呢啲我就總嘅嚟講咧，就係話我哋繼續喺國際嗰度發聲， 要 他越说你是汉奸你越是做汉奸的事。 他经常讲汉奸两个字证明他是想用他一个民族主义去压你嘛。 但是他最头痛他最嬲的那样东西呢、就我觉得最有效的那样东 西。 就是你看那些什么系列如果他一叫呢证明你 hit 得啱啦。 即是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工具他越吵得大声哇得得了这些。 是的。即是说刚才讲黄之锋又好朱凯迪又好李柱铭又好这些总之被他闹的同埋我们自己同路人都闹的。呢啲就啱啦，呢啲本小利大啦，即系我哋都讲过系一种计算啦。呢啲角力咧，再抛埋坚叔嗰啲角力咧，我哋咁样搞咧，佢就日日瞓唔着噶啦。 同埋即系你 令佢尴尬，令佢衰样衰。 系啊，即系好似你话讲，令到即系一个细路仔一个大人，你唔可以令到佢有一个即系去揾拳头揼。揼你嗰個道德嗰、那個即係個原因出到嚟啊嘛，係嘛？你講嚟講去都係話我做啲非暴力嘅嘢，同埋講嚟講去就係要國際關注。如果你香港即係講嚟講去點解法國恐襲爆炸，同埋之後你講其他地方恐襲，點解就係報法國？因為法國係多人注視嘅國際城市啊嘛。如果香港你就咪就做呢樣嘢咯，即係將香港嘅鬥爭同即係國力，其中就係將你呢樣嘢提升到呢個國際層次咯。即係點解雨傘運動有個名叫 Umbrella Revolution， 就係因為有外國媒體報導呢一樣嘢啊嘛。如果你即係其中嘅國力就係講 當然國際咧都訪問啊尤惠晶小姐嘅 係咪？即係同埋即係我講即係國力就係 分唔開嘅。 你要攞翻個國， 唔緊要嘅。 你要攞翻個國際輿論陣地啊嘛，係、嘛？即係呢一樣嘢咪講國力。 因為咧，我哋唔係淨係話攞啲生逼俾人哋影下相嘅，因為佢當佢哋訪問朱凱迪同埋。这个黄之锋不要说我们的、首席资深大状这么红遍滔滔先、的时候呢他们都有很多论述有很多解释是虽然英文有些人觉得不好 没所谓啦、 我觉得他的表达能力非常之好、即是无论是黄之锋或者朱凯迪都是、他们的英文都是有口音的 是 始终是香港式的英文但是他们对于譬如说、不同的情况当时朱凯迪就讲就是这个、立法会主席的选举啦的黄之锋就是讲、这个释法啦还有现在即最新的政治局面我觉得他们解释得很好、因为你令到外国传媒有兴趣、我们就继续在这里做一些他说是汉即总之继续做汉奸做的事偏是向汉奸偏做但是李柱铭呢、我想他是孜孜不倦即是说你纽西兰不让我去我不是去澳洲 第二度去澳洲英联邦国家那么多个 是吗 加拿大又去 不停地去是吗、所以呢我觉得呢即是这一种的角力呢就、我看不到有什么损失、我又看不到是不是真的、一无所有 其实有些人就是攻击就是什么、你就是镜头 L 这些人这些人就是所谓抽水啊借这些这社运就是令到自己曝光有什么问题呢我曝光多才有即国际传媒去关注啫那自然曝光多的啦是吧、是吧即是我觉得这些所谓攻击是很无力的同埋同即他们自己 做的矛盾因为他们讲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不停曝光不停炒生逼的是吧你攞呢本書嗱，其實呢本書咧最尾就係我頭先講就係一本叫咩咧？完全政變手冊嚟嘅手冊啊！其實呢一本書就係1968年寫嘅作者咧，就係 Edward Ludwig， 譯做愛德華魯瓦克啊。其實呢本書就係講好多政變策略。其實香港雖然唔識用，但 係即係你要顛覆、要奪權、要搞政變咧，佢教曬你 了。其實佢入面就講，譬如你要去滲透嗰啲軍事，其實我覺得就算而家你香港唔係搞政變，佢有啲重點咧就係話你其實你係做一個革命啦、內戰啦，做一個政治宣言啦，就係兵變啊，定係要所謂一個解放國家？香港明顯就係上面都套用唔到啦，即係呢本書入面講嘅。但係問題佢入面就係講，其實你有冇去了解，譬如話香港交通嘅要道，邊度香港交通要道啊？香港入面譬如警队啊、军队啊、通讯啊、运输啊、机场，巴拉巴拉。其实你所谓真系要搞港独嘅人，你有冇去了解呢样嘢？香港到底权力架构点样分布啊？个通讯系统点样啊？因为之前就系一个启示就系咩咧？一个船撞到嗰个叫做吸水门大桥之类咧，成个大屿山瘫痪啦。其实班人就系咩要咩？我要塞龙和道，我要塞乜乜道。其实你一架车已经可以足以令整个大屿山瘫痪。從而令到機場癱瘓啦！我即係見呢班所謂即係講到講到好行嘅人啊，都冇做過呢啲嘢，或者叫做倡導呢啲嘢冇嘅喎，係嘛？咁其實 根本就香港呢啲所謂港獨唔係堅做，即係只係連討論都唔係討論正確實質做到嘅方向都唔。 不過我想再嗱，即係呢本書我簡單嚟講咧，就話我哋唔使驚政府這種恐嚇，因為我哋學術研究咧。我覺得如果你話連講都唔講得咧， 我哋討論啫。我哋調翻轉，我哋討論就係話呢本嘢其實所謂嘅策略用唔到香港度啊嘛。 但我意思即係話咧，喺歷史上一啲政變奪權同埋一啲即係可以叫做陰謀。譬如話元武門事變，殺大佬殺細佬，佢都有一定嘅部署，一定嘅角力，一定嘅互相嘅盤算。咁我覺得咧就係話，你點樣能夠將個政權轉移，而係令到自己嘅代價最少，令到自己嘅勝利更得到保障咧？咁你作為一個研究咧，係要嘅。咁所以咧，有好多人認為香港可以獨立或者可以搞革命嘅人咧，佢哋喺呢方面咧，好似完全係冇知識嘅。咁我覺得咧，就亦都係覺得佢哋。我懷疑他的動機入面 即係其實呢本嘢連我一個所謂，即係 我哋 佢哋叫個左膠呢本書， 我哋咁左膠咁， 我都來睇呢本書，我都睇 都有睇過，都知道原來係點樣去控制一個電台， 係啦，電視台啊、軍事組織，你點啊堵塞一個政府大樓啊，同埋 諸如此類， 佢都冇嘅。 即係呢啲咁嘢咧，我就證明咧，就係我哋唔好行呢條。仲有我想講咧，節目差唔多完咧，就話仲有你為邊個服務咧？即係譬如話，我要建國，我要香港脱離中國，咁我哋咧就自己閂埋門打邊爐咧，就覺得好過癮，可能得二十個人，但係當日孫中山都係嘛，四大寇來去都幾件嘢，咁但係你要諗下出邊啲人諗緊咩咧？即係話香港有700万人，你係為民請命，你有冇究竟徵求得過佢同意咧？在一個框架，譬如話加泰隆尼亞同埋西班牙，佢哋都有一種嘅抗爭嘅形式，咁佢同中央政府咧都有啲爭拗。起碼我就話，我有道德高地，因為我有個公投。雖然你話我不合法，但係個公投裏邊顯示我哋呢個加泰隆尼亞嘅人係 嘅意志啊 嘅意志。另外，蘇格蘭、魁北克都係。咁但系如果今日發咗神經，習近平話我俾你香港公投 輸硬， 你而家呢個形勢，香港要求建國嘅人5%都冇，你可以人身攻擊嗰95%嘅人係港豬，係乜乜乜乜乜，你用 落地獄， 用10000個粗口鬧呢95%嘅人都得。但是如果在一個民主的機制裏面，你有什麼資格去代他做事而不徵求他同意呢？ 問題就是 答不到我這個問題啦， 答到我經常跟他辯護，喂，問題這番就是你港豬，你問他多餘的了，香港 我都覺得你是豬， 香港獨立 你對的，我一定錯的， 香港最好的嘛，那這班人他沒有這樣的能力，他是因為我代他去決定這件事咯。 但是现在那 95% 里面有很多人的，有些是不满689，有些不满中共，有些人觉得要结束一党专政，要为李旺洋申冤，什么人都有的，是你啱晒，是不是这样先？ 是啊， 如果这样就不是民主啦。 他们没有说民主啊。 好啊， 你唔記得 你既然 唔 講民主嘅， 話要否認普世價值啊嘛， 我用實力嚟決定，我咪將你班人推落海咯，係咪先？你15%裏邊，你得5%搞建國搞港獨嘛，我咪將你推落海咯，將你班人遷滅咯。你唔講民主，我都唔講民主啦。 可以噶， 係咪啊？我一隻手指踩落去，你都瓜啦，係咪先？ 其實即係， 係嘛？即係你啲嘢打橫嚟，我都識打橫嚟噶，啱啱先？就係咁解啫嘛。 一样啫嘛，其实佢哋成好蠢就系一样嘢，就话我同呢班蝗虫讲咩普世价值？好啦，你 我哋系香港人嚟， 你咪唔好讲咯。你唔讲普世价值，时候对方就肯定可以用呢样嘢对付你。 而家我哋围埋香港人，嗰啲共产党嘅走狗走埋一边啦。香港人里面有600几700万，全部都系香港人。我哋一齐表决，睇下你多定我多，系咪先？咁你咪收声咯。 所以咧，嗰班人係完全冇講過話要乜嘢公投之類，佢冇。 咁即係話，如果呢個叫做 這個呢就叫做個路線依賴、 嗯、 即是 path dependent 路線依循、 啊、即是如果這班的人用一個非民主化的暴力的、嗯、是專制的是獨裁的是一言堂的夾、嗯、硬推行獨立，就算出來的獨立都是一個地獄來的。 我當他就是很天真地真的被他成功獨立，那就香港更加水深火熱咯，即係佢哋成日講噶，我哋將嗰啲左膠拎去紐倫堡嚇監獄去審判咁樣，即係講得出呢啲嘅人由呢班人掌權嘅時候，香港更加大鑊喎，係嘛？ 但係首先唔好理佢哋係咪發癲先啦，即係我意思即係話，你冇資格，咪、 嗯、 冇可能，亦都冇一個合理嘅依據，係叫用人身攻擊抹黑，話人哋唔贊成你嘅政治意見就是港豬，啱啱先？如果你覺得你自己講嘅嘢啱曬，你用咁嘅態度嚟講，我可以用咁嘅態度對你，我即刻將你毀滅， 係 就咁簡單。我當你一隻曱甴，即刻撳死你啦，啱啱先？所以我哋就唔係嘅，我唔係咁嘅人，所以我哋大家係理性咁樣去論述，大家去討論，睇下個主流嘅意見喺邊度。主流嘅意見就係用和平理性嘅方法，大部分時間喺個合法嘅框架裏面去保障香港人權利，同埋同中央去角力。 其實呢、這、一個 呢、這個就係我哋大多數香港人嘅意願。 其實呢啲講嚟講去最尾都係話，其實你冇一個進攻嘅本錢，我哋只一指一刻。只不過係只要頂住赤化啫嘛，即係淨係可以做嘅嘢，即係呢一個土壤時勢啊，即係你講呢一個獨立或者佢進攻嘅時候，調翻轉嚟冚兜埋牆佢死啊嘛，即係佢我都唔怕公開講喎，你話港獨我唔反對嘅喎，你話如果你如果但係好簡單，換支旗變咗支講香港龍獅旗嘅，好簡單，唔使 國家準備咗啦， 即係唔使死一個人嘅，好簡單撳個掣一 flip， 哦，香港獨立， 嗱，國家準備咗啦，佢話三方會議， 邊三方啊？三腳凳啊！ 英國首相嘅梅姨，美國總統啊，川普， 跟住咧佢啊， 同埋佢 啊，跟住 一齊傾完之後咧，佢龍獅旗就掛喺港督府，咁啊搞掂啦。 係啊， 你知唔知啊？我哋呢個節目去批評呢一個癲佬嘅時候，幾多人留言？是用惡毒去攻擊我們，但是你如果你現在還信剛才我說的那些話，我覺得我們也都沒有必要再跟你討論。 其實即跟那班人，我覺得你跟他去叫什麼勞氣發火都不需要。 其實我也沒有，你覺得有嗎？ 有啊，你有的。我不知道你扮不扮嘢。其實即你，其實我已經是被《月時報》block 了我的了，已經 不是，但是我現在覺得呢，就說國師呢就已經是即係自己污名化咗自己， 冇噶啦，其實即係 咁佢嘅 followers 咧、啊、就已經係大幅遞減。 佢之前連寫文話支持釋法都寫得出啦，唉、哎，玩交啫，咁你分唔到嘅。喂，我點知你幾時玩交，幾時黐線？ 咁另外咧就話我哋睇到清正嘅表現咧、啊，雖然我嗱、啊、我就再講一次，如果你叫我俾我揀黃毓民同埋 尤偉晶， 尤偉晶咧。我都可能再揀，即係當然啦。佢而家做嗰啲嘢，當時未做啊，係嘛？即係咁柒嘅嘢啊，係嘛？即係我覺得，即係、到而家呢刻，我覺得尤慧晶係未夠黃一文。即係我覺得尤慧晶係好少少嘅，即係兩個好好、差嘅。 你而家要揾張紙住俾我揀，我都揀尤慧晶嘅。我都俾啲 friend 話：哎呀，死啦！妥清靜， 我覺得冇問題。 我如果我係你，我即係譬如話支持港獨派所謂，梗係揀尤慧晶啦，係嘛？點樣揀？ 但係問題就話佢自己都估唔到佢哋嗰個計算會去到嗰一步。我覺得咧就話我而家從旁觀察，即係譬如喺台灣嘅時候，去到基進則易嘅邊緣。其實呢一樣嘢咧係。估計到個後果嘅，但係我覺得咧背後有人推佢哋。 其實即係當時我 有人推佢， 收到啲老豆嘅消息就係尤慧晶嗰陣時就話收到個信息就話：，大鑊呢條底線唔掂得喎，立即就係我唔理你，總之揾一切嘅藉口就走啦，唔好出席啦。 係啊，同埋有啲人咧就將本文前同埋清正切割，就話其實 切唔開 嘅，即係梁天琦嗰啲咧就冇咁柒嘅，佢哋柒啲。 其實即係有啲朋友 咁，你好明顯就話今次去台灣搞咁多動作就黃台陽叫佢噶嘛。即係話成班都係咧，我話又變老謀心算最狡猾嗰個，反而係本文前。 同埋其實即係好多本文前嘅人就入咗去佢哋做佢哋嘅議員助理啊嘛，係嘛？即係呢一樣有時同啲聽眾唔怕得罪啦，即係佢哋喺 Facebook 留言見到，哎呀，即係七啦！如果俾本文前班人一定唔會咁樣做，但係問題就係、是。 梁天琦而家连香港都唔喺，好似去咗加拿大。佢话：诶，佢唔系，佢孭紧宝啊嘛。咁孭紧宝， 讲咩都讲得通嘅。咁即系佢搭的士都有好多解释噶。你睇翻佢嘅面书啊，好多解释噶。 你又话要咩留到最后，又话而家讲到如果为要民主流血，佢第一个会去流啊嘛。咁 但系实际上咧，我谂就嗰个势力嘅此消彼长，个底气冇咗，嗰啲声援佢嘅人好多都喺嗰度觉醒嚟脱离咗。 好多好多都系唔同。 咁所以你单以敌单票制，就算你话讲翻嗰个政治伦理，俾翻嗰两个或者佢哋嘅 plan C plan D 去选咧。他哋落選的機會都很大，即係話佢做唔翻原本。 因為你而家唔係比例代表制啊嘛，你而家係即係單日單票制咁樣嘅絕，即係以佢哋而家咁嘅表現同埋佢哋論述，只不過即係更加邊緣嘅邊緣，根本冇機會當選 嘅。所以我哋集中力量咧，就話我哋自己唔係先知先覺，有時係，有時唔係，係嘛？你作為一個從政者咧，你唔可以以為自己同95% 嘅人。都是相反意見，而那首 95% 的人全部都錯， 可以當你是立法會選舉，你不可以經常都這樣立法會選舉的時候就可以了，因為即所謂叫做比例代表制，你就可以玩這套。 是啊，我意思就是說呢， 現在當然不行 了，如果有很多人認為和平理性非暴力，在那個合法框架裡面，好像堅叔或者阿迪這樣去做事，他們認為這一樣東西是對的話，你應該虛心這樣聽他們說，是不是？而我也都覺得即係李柱銘到而家俾人鬧咗漢奸十幾廿年，佢從來都冇違反過香港法律，但係佢對中國共產黨所產生嘅破壞係好大嘅，即係大過一個核彈。即係我所以覺得咧就話，我哋香港人係其實冇好多本錢，即係我喺度反思就話，我喺個 Facebook 嗰度大家討論啦，即係然後揾翻好多例子。譬如話烏克蘭，佢哋喺嗰個即係燃燒嘅冬天嚇、，Winter on Fire， 佢死咗幾千人，成個醫療中心一個大樓俾人哋剷平，係嘛？隨街都係屍體。我哋睇到愛爾蘭共和軍佢絕食，真係絕食到死嘅，絕食到百幾日都得嘅，最後真係死咗，唔係死一個，死十幾個。我哋睇到南越嘅僧人自焚，我哋睇到李旺陽為咗。为了争取民主，明知道要死都这样做，我从来没有叫人去死，我意思就是说竟然有人以为我叫人去死、我意思就是说香港人为了理想而去牺牲他自己的利益，甚至这个利益可能是牵涉埋生命的安全，他们究竟去到什么底线呢？讲深那句，如果我哋自己心知肚明，香港人係好錫身嘅。我唔係話好定唔好，我哋要客觀咁評價。如果我哋係好錫身嘅，我哋咪應該用另一個方法， 用錫身嘅方法做。 係啦。咁譬如話，我嘥少少錢，可能都要眾籌啊。我唔知啊，人哋籌500萬，我籌少啲。咁我哋係咁 JR 佢，或者我哋係咁樣去搶佢啲文件。就算好似而家快必俾人哋 係啊，有告咗啦， 都唔使死噶。是不是这个代价可以付得出嘛，是不是？即是我们用回我们香港人石身之下可以做的事，令到有一个最大公倍数，是不是？最少最大公因数，我们就其实是不是令到那个成功的机会多一点呢？我想即是其实我想这个角力呢暂时讲到这里。 好啦，因为现在都讲了我们个半钟了，是吧？其实想再讨论多深入一点都是等下一集啦。 听日呢， 听日怎样啊？听日 我们捞松呢， 你同阿华少嘛。好啊。 你一起啊，我们三个啊，三个好一点。 好。 咁我哋就可以將今日講嘅嘢喺撈鬆嗰度繼續延續。 其實都可以套翻落香港入面個層次講嘅呢一樣嘢，係嘛？咁我哋即係今日，即係你好似今日就冇乜特別新聞發生咯，可以討論多，即係我啲多啲叫做即係策略嘅嘢或者叫方向嘅嘢咯，可以討論翻。好啦，我哋今集去到啦，係咪？ 好， 好，我哋下集再見。好，拜拜。 拜拜。